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老时间老地点，11点到12点，听游天下在这里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倾听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in Radio 在线收听和回听。如果你可以回听我们昨天的节目，就一定知道我们昨天讲的是埃及。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走进埃及，首先来到的呢是埃及亚历山大灯塔。亚历山大灯塔遗址呢，是在亚历山大城外的法罗斯岛上，因此呢也叫做法罗斯岛灯塔，建于公元前280年，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亚历山大灯塔呢，是由小亚细亚的建筑师索斯特拉特设计的，在托勒密王朝时建造。由于历史的模糊记载，预估高度呢是在115米到140米之间。它在倒塌之前可能是仅次于胡夫金字塔和卡夫拉金字塔的第三高建筑。灯塔坐落在一块位于亚历山大港外的小岛上，小岛通过一个人造的防洪堤和大陆相连。由于埃及的海岸很平坦，缺少用于航海的地标，因此一个位于港口的标志就显得非常的重要。这就是灯塔在设计之初所具有的功能。这座灯塔的顶部有一面巨大的镜子和常年不灭的火焰，它被认为能够追溯至公元1世纪的罗马时期。据文献记载，灯塔是由4层构成的，并都是向里倾斜。底层呢是有一个混凝土核心的正方形地基，高60米，有大概300多个房间和洞孔供人员住宿存放器物。第二层是8面体高30米的3层的圆形，由8根圆柱撑起一个圆顶，并有螺旋通道通向顶部。这一层就是灯体所在，它的灯呢，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大型的金属镜，可以在白昼反射白光，夜里反射月光，或者也可以说是巨大的长明火盆。另外有磨光的花岗岩所制成的反光镜来反射火光，这样远处的海船都能看到塔上的灯光，因而用它来导航。第四层呢是海神波塞冬的巨大雕塑，高7米，整个灯塔的面积大概是930平方米，高达180米，全部是由石灰石、花岗石和白色大理石以及青铜铸成，气象巍峨。但是经过数次的地震，灯塔在1435年完全的毁坏。1480年，用它的石块在原址上修筑了城堡，用国王卡特巴的名字来命名。1966年改为埃及航海博物馆，展出一些模型、壁画和油画等等，介绍自10000年前从草船开始的埃及造船和航海史。与开罗古城堡并称为埃及两大中世纪的古城堡。许多埃及早期的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尖塔都是模仿了亚历山大灯塔的3层式设计，这足以显示灯塔在建筑学上的广泛影响。埃及夏宫，也就是蒙塔扎宫，坐落于市东部，占地155.4公顷，密林环绕，是一个独具特色的花园。在1952年前，一直是皇室家族的萧夏避暑地。现在呢，它的海滨向游人和垂钓者来开放。园区内有法鲁克国王的行宫，现在呢被称为埃及的国宾馆。赫迪夫·海拔斯二世在世纪之交所建的这座土耳其佛罗伦萨式的建筑是王室的避暑地，王宫不对公众开放，但是看它的外观，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频频出现的主题字母 F。据说是一个报喜人告诉福阿德王，字母 F 将给他的家庭带来好运。从此，他和他的儿子法鲁克给他们的子子孙孙命名都是以 F 来开头的。1951年，法鲁克和纳瑞曼结婚，却没有更改他的名字。1952年1月，他们的儿子诞生，他为他取名为阿哈迈德·福阿德，字母 F 被放在了第二位。6个月后，法鲁克被废黜。 在夏宫的建筑装饰中频频出现的字母 F 颇为引人注目，因为在过去埃及人认为 F 是幸运字母，王室子孙的名字都应该以 F 来开头。夏宫的主体至今仍然不是对外开放的，现在只有穆巴拉克总统在会晤国外首脑的时候才会来使用。亚历山大的建筑都比开罗更加的多元和开放，因为古希腊罗马曾统治埃及300年，而亚历山大又是通往欧洲的主要港口，所以这里的模式既不是正宗的法老文化，也不是纯正的欧洲风格，现在依然是中外游客最青睐的文化景区。夏宫位于海滨大道的东端，是以前的国王和王室成员避暑的行宫，所以呢也被称为夏宫。宫殿俯瞰着幽静的海滩，周围呢被椰林树影和花园环绕，建筑呢融合了佛罗伦萨和土耳其的风格。最重要的也是视野最好的建筑是建立在一块高地上的哈拉姆里克宫，已经改建为一座奢华的酒店。现在的夏宫更像一个公园，包括了一座博物馆、几段海滨浴场以及餐厅和设备齐全的旅游中心。夏宫的四周都是园林，皇宫被大花园所包围，景色绝佳，环境优美。宫内的设施无比的奢华，多个房间和卧室也都保持着他们的原貌供人来参观。园内的建筑各具特色，每到黄昏不少人会在这里来欣赏夜景，也是拍照的好地方。蒙塔扎王国是亚历山大城最大的公园，茂密的林木和奇花异草簇拥着一座佛罗伦萨式的建筑物。王宫的左侧面向大海，与近处的海上公园遥相呼应。从陆上到海上公园的唯一通道是一座华灯点缀的红色石桥，园内呢有修剪讲究的花木和通幽的曲径，无不透着皇家的气息。公园对开的海面上有一座灯塔，连接他们的是一座长长的栈桥，栈桥遍体嶙峋，留着岁月的痕迹。夏宫紧紧地依偎着地中海，主要的建筑都集中在20公里长的海湾一带。和张扬着强烈视觉色彩冲击的红海相比，宁静平和的地中海却透露着一股温柔婉约的美。如果站在岸边远眺地中海的话，那可是说不出来的心旷神怡的舒坦。在休息日的时候，尤其是周末，地中海海滩上大多都是三三两两的本地人在这里海钓、潜水或者是发呆，还有很多相互依偎的年轻情侣也为这个海岸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Don't care. Don't know how much it hurts.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我们来到埃及，刚刚呢我们去到了埃及亚历山大灯塔以及埃及的夏宫，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到埃及孟菲斯。孟菲斯呢是位于开罗西南面大概30公里的吉萨省的拜朵尔舍因拉希纳村，相传是埃及首位法老美尼斯所建的，从公元前3100年前就是埃及最古老的首都了，定都而且长达800年之久。当时呢是全世界最壮丽伟大的都城，现在呢只留下了一个迷你博物馆以及花园当中残破的石雕来供人凭吊。埃及现存的80多座金字塔当中，主要就分布在吉萨以及萨卡拉还有孟菲斯。孟菲斯呢被称作是白城，美尼斯统一埃及之后改称孟菲斯。吉萨金字塔群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孟菲斯及其墓地金字塔的一部分。孟菲斯的博物馆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因为里面只有一尊躺着的拉穆斯二世和几尊残破的小石雕。这座雕像呢，原尺寸大概14公尺高，是由整块的石灰岩雕成的，非常的精美。虽然历经了3200多年的岁月，但是雕像上的象形文字还都清晰可见。在一场地震当中，雕像的双腿和左手被折断，因此现在让雕像横躺在博物馆大厅的地上。如果要看个清楚，最好上二楼的阳台绕行一圈。雕像的另一个孪生兄弟在开罗市区拉姆斯火车站的广场上非常的壮观。博物馆花园里有一座代表着阿麦诺菲斯二世的人面狮身像，高大概4公尺，由一整块80吨重的岩石雕刻而成。离开了世界上最迷你的博物馆，我们来到埃及女王神殿。女王神殿呢是位于底比斯卫城的最北端，又是一位天纵英才的建筑师塞尼摩所创造的杰作。这座为阿基苏女王打造的灵殿坐落在威亚环寺的谷地之中，有两道长阔的斜坡将三座平阔的柱廊建筑串联起来，整体的构造简单明快，但是却显露着不可一世的魄力。这块悬崖逼视的山谷因为它曾经建造过一座巴里修道院而有这个名称。哈采普苏特是第18世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她呢是除了克利奥佩特拉以外另一位成为法老的女性，她的父亲是图斯摩西斯一世。哈基苏嫁给了继位的哥哥图斯摩西斯二世为妻，她的丈夫图特摩斯二世死之后，她作为太后辅佐庶子年幼的图特摩斯三世来处理朝政。不久呢，她不甘于成为太后，展露出了野心，夺取了王位，自立为法老王。他穿起了法老王的缠腰布，并戴起了假须，凭借着惊人的意志力和侍臣的忠心，建立起了专属于自己的政权。在位15年的功勋也全记录在了这座神殿当中，其中包括远征到庞特的壮举。阿基苏逝世之后，继位的图斯摩西斯三世迫不及待地夺回了王位，并愤怒地毁去了阿基苏的雕像、浮雕以及名字，彻底地抹灭了他留下的痕迹。直到考古学家在公元19世纪重新唤起了世人对他的记忆，哈采普苏特将自己的陵庙建在悬崖峭壁上，以一种优雅的效果显示着他统治的长治久安。陵庙分成三层，刻有很多富含深意的浮雕。哈采普苏特是埃及的第一位女王，在她注重贸易，通过和现在的索马里地区的贸易往来来获取香料，这些场面也都反映在藏祭殿的壁画上。这座坐落在底比斯山脚下的神殿刚刚好沉浸在阳光的阴影中，这正是建筑师匠心独具之处。 从入口处有一排狮身人面兽直达大殿，大殿也分为三层，中间是斜坡走道。廊柱建筑呢是神殿的一大特色，不过更值得欣赏的是里面的壁画，这些壁画描述了哈斯普苏的重要事迹，在1906年经过了重新的修整，一幅一幅的看过去，仿佛能够看到这位女王当时的点点滴滴。

中间呢是适宜露营的宽阔平原，这些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在冬夏都非常宜人的气候共同组成了美轮美奂的风景线，让游人陶醉于人间天堂当中。红海的沿岸有很多著名的旅游区，当然这些地方以他们闪闪发光的沙滩以及美丽的珊瑚海和丰富的海洋生物以及一流的饭店闻名于世。这里呢也是世界上最适合潜水的海域之一，也是水上的运动者的天堂。另外，红海的特色港口是萨法贾，拥有盐量很高的海水和黑泥沙滩，可以治疗风湿病和皮肤病，也是世界上最适宜疗养度假的胜地之一。1923年，富勒特曾经对红海海岸做过这样的描述：世界上只有这个地方才会有如此金黄色的山和五光十色的海中溶洞，这些溶洞是东方和热带地区间的纽带。过着退隐生活的隐者们很早就在这里建立了基督教的修道院，他们和养骆驼的贝都因部落在荒野当中生活，至今东方沙漠的岩石玉和灰玉还未摊灿。贝都因人在这些玉里面养山羊、养山鹿。红海本身有着五光十色的珊瑚礁，海岸则有着古老的海港，水下有着各种奇异的海洋生物。每当热风快速地从东面吹来的时候，候鸟也就迁徙到了红海海峡，这里呢就立刻成为了鸟的天堂。今天这里的古老的海湾是世界上最好的潜水和垂钓的地方，随处都能看到游人们在白沙滩上休息，沐浴着阳光，观赏着沿岸一排排葱绿的树林。潜游的游客正在水下探寻着各种各样的珊瑚礁。红海的海底有着各种各样奇异的海洋生物，红地毯一般活动着的珊瑚礁和特别诱人的鱼都在等着你去发现它们的秘密。正如著名的潜水摄影师杜比勒所描绘的那样，在红海的海底每日每夜都非常的热闹，珊瑚礁都在魔术般的默默的有节奏的跳着舞蹈。所以呢，来到红海观光游览，潜水、垂钓、海上观光等等清水的活动是一定要参加的。红海的沿岸浪柔沙软，波澜不惊，也是开展水上休闲活动的绝佳场所。来到红海海岸最佳的时期呢，就是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五月，这个时候就是最适合到红海潜水的时节了。天气凉爽，海水的能见度非常的高，水温也适宜潜水。其他的时间啊，风浪比较大，而且水比较冷，所以如果你在其他时间来到这里的话，潜水的时候需要穿比较厚一些的潜水服了。

星七大奇迹当中的荣誉奇迹。陵墓群呢，建于埃及的第四王朝，主要是由三个金字塔来组成，而当中最大的就是胡夫金字塔，又称为大金字塔。当时呢，也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当中最古老也是唯一尚存的建筑物。现在呢，旁边还设立了太阳船博物馆。次大的呢，就是卡夫拉金字塔，最小的是孟卡拉金字塔。胡夫金字塔高 146.6 米，底座呢长 230.35 米，海夫拉金字塔高143米，底座长 215.25 米，门卡乌拉金字塔高66米，底座长108米。此外呢，在这三个主要的金字塔旁边有著名的狮身人面像和三座属于皇后的小型金字塔。狮身人面像高约20米，长约46米，大部分是就原地的岩石凿出。它呢，基本上是一座几乎实心的巨石体，用200多块巨石砌成。成群结队的人呢，将这些大石块沿着地面斜坡向上托运，然后呢，在金字塔周围以一种脚手架的方式层层堆砌。金字塔的旁边还有一些贵族和皇族的小小的金字塔和长方形的台形木林。最初铺盖金字塔外层的磨光的灰白色的石灰石已经快消失了，如今见到的呢是下面浅黄色的石灰大石块，显露出其内部的结构。金字塔中心有墓室，可以从甬道进去。墓室的顶上分层架着几块十几吨重的大石块。建成的金字塔呢，是被用作陵墓。古埃及人相信死后永生。金字塔内的墓穴起初堆满了黄金和各种的贵重物品。埃及吉萨的十座金字塔是古代七大奇迹之一，它们耸立在尼罗河两岸的沙漠之上，在离当时的首都孟菲拉不远的吉萨建造，是古埃及时期最高的建筑成就。金字塔如此之大，让人们很容易相信它是神或者是巨人所建造的。康利利市场是埃及逛街的好去处。这座市场呢，至今保持着500年前的模样。伊斯兰的市井风情在这儿体现得淋漓尽致。你可以像埃及最普通的民众一样，一起走到这里逛一逛、淘一淘，也许你就会淘到非常如意的纪念品。帝王谷，这里有着沙漠一如既往的荒凉，但是这里却埋藏了64位古埃及的最高领袖法老。隐秘的世界喧嚣却依旧未曾停止，3000年来风风雨雨，失失而复得，一直在这里上演。来到埃及一定要去到帝王谷，参观法老们奢华的墓穴，并且欣赏珍贵又多彩的古埃及壁画，感叹古埃及人对生和死的人生感悟。其实在公元前5000年，华夏族还没有完全统一的时候，所罗门王还不知何许人也，但是在北非的尼罗河沿岸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辉煌的文明。它在几何、天文、水利、地理、音乐、绘画、耕织和制造业都达到了后人难以想象的高度。他们自称自己是尼罗河的儿女，而到了今天，我们却依旧相信他们是来自外星。他呢，就是古埃及人。我相信小时候肯定很多人都在向往金字塔。其实除了金字塔，你对埃及知道多少呢？其实呢，我们这两期的节目就是带大家去了解埃及，可能说了半天还是九牛一毛，不过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还会和你一起走进埃及，去深度的了解埃及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当然，如果你曾经去到过埃及，在埃及有过各种神秘的欢乐的经历的话呢，也欢迎你可以走进我们天游天下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经历。好的，这里是天游天下，我是孟阳，明天再见吧，拜拜。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ut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Yeah, we'll be counting starsI see the